而同样是跟江美琪一样喜欢走抒情的路线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光良这个、首大家都听过的作品，叫做《第一次》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也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小时没有分开过，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想不知该往哪儿走，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。对我，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，第一次就决定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继续来带你分享到戴佩妮的作品。看歌词，这首歌呢是在写恋人给予的安全感，但其实呢却没有找到爱情的甜蜜在里面。他 太平尼的唱腔呢，本来就是干净的、清澈的，而在钢琴的衬托之下呢，显得有一点点心酸的味道。这是来自太平尼带来的《防空洞》。 还记得那一次，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，轻声地说不要颤抖。还记得那一次，你擦干我的泪，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进你的胸口。我有多久没感动过？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，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，不让无谓的思绪暗涌，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，你决定了我所有喜怒哀愁。你把我带到一个停泊的港口，让回忆可以避避风，望着夜空听潮起潮落，为你我不再向往着漂流。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，轻声地说不要颤抖。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，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进你的胸口。我有多久没感动过？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，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，不让无谓的思绪暗涌，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，你决定了我所有喜怒哀。 这是来自戴佩妮带来的防空洞。有人说陷入爱情当中的女人呢会变得平淡和庸俗，而袁惟仁也曾经说过幸福是创作的坟墓，所以有时候很矛盾，既希望自己喜欢的创作歌手过得幸福，但是同时呢又期待他们的创作力和新作品。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首词，歌词也写得非常的深刻，来自蔡健雅，叫做达尔文。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，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。

伤疤，就努力治愈它。掩饰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。不能原谅回忆就闪光，别管过去多难忘，别去想他，别去问他好吗。害怕那就把感情都变了失望，那就让你慢慢落下感伤，那就当作成全的理直气壮。别说谎，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，街道总那么不漂亮。越爱越慌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。掩饰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。去问他好吗？他多希望值得爱的人就站在前方，没有疑问，只有肯定眼光，就全心全意去爱他。越爱越慌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。掩饰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。不能原谅回忆就闪光，别管过去多难忘，别去想他，别去问他好吗，别去爱他，别去爱他好吗。 在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，有一天我会飞到最高的天空，小小的梦想在这茫茫人海之中，每一天心情的播种。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，我会收获所有的光荣，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，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。

着，是因为想了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过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休了我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撑不住。不懂你的黑色 这是来自彭羚的演绎，叫做《黑色幽默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黄丽玲，这个跟张惠妹一样有着阿美族血统的女歌手，出道那么久的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绯闻，也没有很出格的造型，但是呢，却一直备受好评，靠的就是口口相传，而且呢，让人印象深刻的唱功。甚至呢，她还早早的就结婚生子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影响自己的事业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叫做“艺高人胆大”。那我来分享到黄丽玲的作品《寂寞不通》。 是我们旅行的时候，淋着大雪，手忙 手去买的，什么都总会纠葛，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，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只抱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，其实心我皆斑驳。寂寞不痛，痛在眼中，越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是曾想笨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未来，记得问我用爱回过我，索性不来的梦。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只抱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，其实心瓦解斑驳。寂寞不痛，痛在粘稠，越笑的是越多是天上笨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了一个未来，激动过我用爱回过我，做醒不来的梦。笑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时间像笨小偷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只有你了一个，未来激动我，我用爱回过我，醒不来的 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着你 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。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影。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他的每次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之前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激凌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。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影。我们的生命不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他的每次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彼此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尔风吹雨淋，也要握紧你的手心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为命，别忘记彼此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 family，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。 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那一种情用不着付出，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。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却不是幸福。 想把爱变得太模糊，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，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，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因为写了很多经典的情歌，所以呢有人给了许常德爱情专家的封号。陈奕迅的这首婚礼的祝福呢，同样是出自他这首，来听看。 是天你说即使往事已忘，突然静止，你挽着他，他挽着你，向我走过来。工作的人蜂拥而上，将你我隔开。我干杯，你随意，这是个残酷的喜剧。我的人生要留在你那里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。你和他，我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。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天真？